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妞妞讲故事里，我们来说圣诞节的花絮故事。经过两个星期的准备啊，七彩童年俱乐部的圣诞联欢活动终于在12月23号这一天圆满地举办了。无论是小朋友、爸爸妈妈们，还是俱乐部的老师们，都过得十分开心。现在呢，妞妞马上就来给大家讲一讲发生在活动前后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对于大家来说是一种分享，对于妞妞来说呢，是一种回味。现在啊，就开始讲我们的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心脏历险记》。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就是有得必有失的。拿吹气球来说吧，用嘴吹气球是一项挑战肺活量的运动。而当人类的智慧足以用工具来替代嘴的功用的时候呢，从而让肺从巨大的压力之下解放出来的时候，人类的心脏却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了它的历险。12月22号，也就是圣诞节活动的前一天，圆圆老师、摇摇龙、猪猪还有妞妞呢，一早就赶到了活动现场，开始布置场地了。大家分了一下工，摇摇龙和妞妞的工作呢，就是给气球充气，并且把它们一个一个的串起来。大家可能注意到了，这项工作呢有两个环节，一个呀是给气球充气儿，一个呢是把气球串起来。鉴于妞妞只能胜任后一个环节，而摇摇龙呢则是双向全能，而摇摇龙呢则是双向全能，所以啊，我们俩最终敲定的合作方案是这样的：摇摇龙负责充气，妞妞呢负责拴绳。于是我们的工作开始了。妞妞从小啊就怕放鞭炮或是气球爆炸那种响动，所以呢，但凡看到有人点燃鞭炮的引线，或是看到有人给气球充气，总是会习惯性的堵起耳朵，不管实际上是否真的有必要。这一次呢，尽管摇摇龙使用小打气筒的技艺十分的娴熟，同时呢，充气的过程也是游刃有余，但是妞妞还是下意识的担心那些在摇摇龙手中逐渐鼓胀起来的气球会突然爆开，所以啊，总是时不时的在自己认为危险的时候捂一阵子耳朵。让妞妞感到骄傲的是，确实有一些气球如妞妞所认为的那样爆炸了。但也有一件事情一直让妞妞很郁闷，那就是这些爆炸的气球没有一但也有一件事情一直让妞妞很郁闷，那就是这些爆炸的气球没有一个是在妞妞堵上耳朵的时候爆开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研究过气球的颜色与气球的易爆程度之间有什么关系？如果没有呢，妞妞可以把自己的实验报告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让大家在挑选气球的时候有一个参考。那天呀，在摇摇龙所充的所有气球当中，大红色的是最少的，倒不是因为这种颜色的气球买少了，主要是因为这种气球的爆炸率基本在60%以上，有那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里啊，几乎到了冲一个爆一个的地步。现在妞妞才明白为什么有红色警报这种说法，可不吗？一到红色它就得警惕它爆嘛，大家一定要记住哦。妞妞很小的时候呢，就会背这样的一首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妞妞记得曾经有一款洗衣机的广告还引用过这首诗当中的前两句呢，所以啊，妞妞对这首诗的印象一直很深刻。但是呢，在此次布置活动现场的过程当中，妞妞对于这首诗有了一点新的看法，原因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的活动场地啊，一共是3间教室。当时呢，我们大家商量着要把已经充好、穿好了的气球呢，先拿到那间最大的教室里去。由于那里空间最大，因此需要的气球也是最多的。我们要先把气球送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嘛。于是，串成了串儿的气球们被送到了那间大教室里，并且挂了起来。 因为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所以啊大家没有时间过久的停留下来观赏这些在教室上空飞扬的小气球们。一挂好，大家都分头离开了。不多时就听见大教室里传出了啪啪的一声脆响，大家一惊，还没缓过神来呢，紧接着又听到了啪的一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这种响声就时不时的来上一声，有时候是单音，有时候是和声，有时候是顿音，有时候是延长音，有的时候呢是轻衣，有的时候是铜吹花脸，而且啊一般都选择在你思想最麻痹、耳根子最脆弱的时候出现。就在大家一惊一乍的时候，圆圆老师非常理性地得出了结论。圆圆老师说，你们想呀，那间大教室比其他两间教室都暖和，所以啊气球一搬到这间大教室里可不就一个劲儿的爆吗？这就是热胀冷缩的道理嘛。大家觉得言之有理，妞妞当时心里想着，那春江水暖倒是鸭先知，可这房间冷暖呢绝对是咱们的气球先知啦。以上呢就是我们的心脏在22号那天的历险经历。后来啊大家出于对心脏们的同情和关爱，当然了还有提高效率方面的考虑，决定放弃用气球装饰教室的想法，而一律改用彩条了。尽管如此呢，想起这段经历还是很让大家心有余悸的。记得摇摇龙在给气球充气的时候就一直在嘀咕着一句话，我这小心脏哟，这个砰砰的呀。在这里妞妞要向勇敢的摇摇龙致敬。